sal. Tö. 個窗字點寫？ 唔係五錢都唔識啊嘛！窗，畫啦。 想点啊衰鬼， 又会咁开心嘅咧？ 梗系啦，人哋等呢个机会等咗好耐噶啦，真系刺激啊！ 咁仲唔快啲？ 使咩咁猴急啫？系都今晚放工先啦。 黐线嘅你，我边日等得咁耐啫？ 你都想得到最后嗰样嘢啫嘛。 系啊，我而家要啊。 就算我肯啊，都唔可以喺呢度噶，俾人睇见有乜好睇？ 点会啫？你唔出声咪冇人知咯。 唔得噶，我喐紧嗰阵时候，得好大声噶。 嗱，你唔好计较噶啦，你冇话我带咗咩嚟。 哎呀，你点知道我中意食蕉噶？你有枪？ 我日日都抬住噶啦。 你冷静啲，千祈唔好咁冲动啊。 你唔应承我，我就冲动咯。 我会照足你写咁做噶啦。 真嘅？唔好俾人知道。 我即刻做。 即刻得咩？咁行啦。 吓，你要我跟你走啊？ 咁你话得噶嘛？ 唔好啊，我俾晒你，你唔好捉我做人质啊！ 你咁点捉？ 冇啊，打劫啊！吓， 打劫边度？ 入边 度？ 我打你啊！ 啊，系啊，我要啊！ 唔该， 啊，冇用啊！ 哦，原来你打劫， 冇用， 喂， 冇你攞枪啊！话你听， 喂， 站住。 放手啊！ 看看 你以神探啊！ 吓，等阵先。 喂，睇住。 行开，唔用啊！我追住你啊！拜拜。 喂，走啊你！ 料啊！ 打劫！打劫啦！打劫系咧啦！起身！起身啊！ 起身！你做咩打人啊？ 打人啊！捉贼得唔得？ 我个样似贼咩？ 你个样唔似贼，全香港冇贼，坐低！ 你黐线噶！ 当场当你系贼啦！ 睇错？ 哦，兄弟，差人啊！林哥开慢啲，我落车啊！我落车啦！ 有上帝发个誓话唔拉我喎， 系啊，不过我老信关帝啊嘛， 阿你个死细佬啊！ 喂，唔知啊，喂，咪走啊你啊！ 过嚟啊！ 有事过嚟啊！ 啊，好啊！喂， 过嚟，嘿，在边啫。 自己唔小心跌伤，唔关人事噶吓。 撞着咩咁事？呢条走你有烂嘅。 师姐，我真系唔知噶。 你唔知？啲女晚晚唔翻屋企去夜街，唔通你带晒佢哋做收礼啊？系咪？系咪 ？Madam 啊，你叫我提你五点钟约咗人噶， 而家几点啊？ 四点十啦。 吓？争取时间。 十二秒又破纪录啦！ 乜斗晒出嚟啊！帮我搞掂佢，我赶时间啦。 你约咗边个啊？ 张发啊！ 去边度啊，师奶？ 你边只眼见到我嫁咗啊？明知气嘅。老母换衫嘅咩？ 哇！ 哇！正啊！ 正啊！姐姐，一个人啊，好声冷啊！ 唉，呢嘢真系冇用噶，睇下呢个样子都唔系食大杂饭噶啦。诶，不如去医院打荷包吧啦。 咁点埋手啊？ 诶，拣啲斯斯文文唔会反抗嗰啲女人咪啱咯。嗯。保重啦，同志。 你个衰嘢啊，又要我等。 啊，斯斯文文。冚晒波咯！ 有冇搞错啊？成日迟到噶。影都冇。 条绳假的，下次咁开啊，知道吗？ 哦， 即系知，知道吗？ 啊，我知啊。 知啊！喂！ 阿凤，阿凤啊！ 对唔住。 冇喐啊！冇喐啊！浸走啊你！你好走咯喎！ 你想点啊？ 行啊！唔好埋嚟走啊！唔系我打你噶，走走唔走啊你啊！你试下唔好走啦！你唔走啦，我即刻打你！走唔走啊？惊我打你？ 长哥真系好嘢。 阿凤，你唔使惊噶，有我喺度，你咩都唔使惊噶。 我头先真系好惊噶，好在你及时赶到咋，如果唔系不堪设想啊。 送俾你嘅， 送俾我噶。 弊， 啲花好靓啊。 师姐，对唔住，我即系走噶啦，唔好意思啊，对唔住。 自己有啊。 咩话？你讲咩话？ 冇讲乜嘢。 下次唔好啦，如果唔系啊，连车都拖埋你噶，拎住佢啦。 死差婆啊，冇啲人情味嘅，所以我咁憎啲差婆有原因噶。细个嗰阵啊，我帮阿爸买牛站，俾佢追到扑街噶啦，由细追到大，好似争佢咁嘅。好彩你唔系差婆啫，如果唔系啊，朋友冇得做啊。 我点会系警察？我见到佢哋啊，都吓亲死啊！ 阿凤啊，我都冇乜睇戏咯，送你翻屋企先啦。 阿 Sir， 今日又扮咩角色啊？唔使咁啦，隔篱上咗你层楼都未落过嚟，坏咗啦。 咩话？ 要撑22楼。 我觉得我是向日葵，你是我阳光，我是病人，你是我氧气。 你两日发喉烟枪揿咗粒痰情，你阿叔撑22楼唔伤。 我是鲜花，你就是我牛粪。 你讲咩话？ 牛粪是肥料嚟噶，花冇肥料点得大啊？我是初生的小娃娃。 你是我奶妈。 开门。差人啊，查色魔。 查色魔关我咩事啊？ 我哋幅拼图呢个色魔样同你个样非常之相似，所以请你翻去调查。 唔会嘅，佢唔系坏人，我男朋友好人嚟噶嘛。 系啊， 我知佢系色魔，嘅可能性好低。嗱，一个好市民应该同警方合作嘛，所以想请佢翻差馆协助调查。 哎呀，我见过佢噶啦，呢个色魔啊，鬼鬼祟祟啊！ 我同我个同 lift 啦，争啲蚀底咗啊！ 咁矮呀？ 我唔系啊！ 如果唔系，冇咩惊噶，除非你系色魔。 唔系啊，我男朋友好正经，唔系色魔嚟噶。 系啊， 好正经，我仲话听啲嘢好唔正经噃。 喂，我哋讲啲嘢好正经噶， 真系正经。如果系正经，唔怕讲俾大家街坊听下。你咁讲啦， 我系话我系向日葵，佢系阳光， 仲有 我系病人，佢系我氧气咯。 仲有啊， 咁讲 讲啊，讲啊， 我系鲜花，佢系牛粪咯。 阿凤啊， 你两日发喉烟枪，下次再揿住粒痰情，我扮色魔强奸你。 阿凤啊，阿凤， 喂，边差个啊？吓，阿玲啊，哦，冇，我今晚冇订去啊。吓，睇电视？哎，好啊，我准时到。 哎呀， 有冇搞错啊？喺屋企睇电视。 阿敬啊，好夜啦喎。 系咩？不过我都未眼瞓。 你听日仲要当更噶嘛？ 听日放假， 我都好眼瞓。 系啊，包姆，咁你瞓先啦，咁熟啊，唔使招呼咯。 哇， 嚟呀， 我 喂， 我次次都称唔到你几重嘅。 哇，人衰咗咧。阿妈好肚饿啊，有冇嘢食啊？ 哈，你个衰仔啊，成日挂住食嘅。我话俾你知啊，我而家上楼瞓觉，你就喺厅度砌模型，我唔使你入房砌啦。 食咗啦。 啲啊，有套午夜场好正啊，我请你睇啊。 咁好死，调虎离山计咋啩？ 嗱，攞两条嘢去啦。 两条，劲哥，你鱼蛋档花园中都要两嚿水啦，银条啊。 四条。 休假三嚿。 哇，食人只居咩？五条。 两嚿半，制唔制啊？ 嗱，一嚿，要啊要，唔要算数。 喂，我系阿迪啊。哦，得啦得啦，系咁先啦，拜拜。杀你啦！ 算你识做啊，咁啊搞掂。 阿迪啊，边个打电话嚟啊？ 哦，大姨妈班人杀紧上嚟，仲有三台麻雀添啊！ 吓，你个死蛊惑仔啊！喂，翻嚟回水。喂， 哎呀，快啲啦！快啲啦！ 随便啦，随便。咁而家点啊？ 出街啦！哇！你睇个招牌，哇！啲颜色几特别，几鲜艳啊！ 咁你系咪想？ 唔系，我边度似啊？我成个正人君子咁。 正人君子又点啊？孔夫子都要做爱啦！而家好夜啦，我好眼瞓啊！入去就入去，唔入去咧我就翻屋企。哎呀，行啦！ 先生。时钟定过夜啊？ 过夜，俾$86佢啊！唔使找啦，俾三盒袋我。 哎呀！ 入嚟啊！ 唔该。喂，乜你咁熟嘅？ 你一当咪熟咯，嗱，我同你系第一次，俾个好印象我啊。喂，你估你有冇45分钟啊？嗱， 七次加埋， 一次啊，你自己谂过啦，唔掂咪叫人送定两打鸡精入嚟。 我谂都唔使啦，咁啊多数抬出去。 唔好讲咁多啦，乖乖地入去冲翻个靓凉，冲干净啲啊，知唔知啊？ 你带几个伙计去嗰间搜下。 Yes, madam， 跟我嚟。 你跟我嚟啊。 边个啊？ 茶房啊，开门。 攞个身份证嚟睇下。得你一个人啫咩？仲有冇人啊？ 咩事啊？系伙计。 咪你啊，伙计。 乜你系 呢度有色魔族咩？身份证咧？ 咁熟唔使啦啩？ 公事公办，身份证 冇带啊！ 警员证咧？ 唔好玩啦，冇带啊！ 冇带啊！我唔识你噶，伙计你都唔识佢噶？帮呢位先生将啲衫攞翻警署。 Yes, madam。 好啦。 所以我告多你一条袭警罪啊！阻你几个钟头啫，唔好意思啊。何生，过嚟坐阵啦。 望咩啊？ 你在九龙塘别墅涉嫌身上没带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有警员1368证明，是不是？ 小姐， 玩住咁多了，得四个月需回手啊！ 下周你又不回手？ 因住啊，靓妹， 恐吓啊，姐。 山水有相逢嘅。 何亮镜，你喺树做乜嘢？ 我 啱啦，你两个一齐入嚟见我。 哦 ，yes sir。 喂，健生我喂。 你咪以为自己好巴闭啊？我话你知啊。 你好嘢，有机会我就整翻单你摊嘅。识啊你。 啊！你两个唔好，你踢我，我踢你啦！你哋两个都系警方嘅好人才。今日我哋有一批印银纸嘅水印纸俾人劫咗，我哋怀疑有人要印大量嘅假银纸，所以要揾两个生啲面口嘅人去查噶。 我哋？ 冇错，我系各区警员之中拣出你哋两个，要组成一个特别行动组去查假银纸嘅事。 咁有冇线索啊？ 呀，你个人叫做无人性，佢自细奸到大，一分钟唔奸就会发烧嘅。我怀疑佢就系印假银纸案嘅主谋。你哋两个喺佢身上着手调查就啱数啦。嗯。 喂，咩事啊？ 上一啲， 你唔识兜圈行嘅咩？ 我大佬唔中意人挡住条路嘅。 而家你大佬大晒啊？ 啊！喂，你 喂， 你 哦， 你喺度， 一二 哇！呢个冇人性，认真冇人性。 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无人性阿胜哥。今日咧非常多谢无人性先生接受我哋电台嘅访问嘅。胜哥啊，有人话你系香港开埠以来最奸嘅人，你同唔同意啊？ 乱噏啦！ 我无人性是香港自开埠以来最仁慈、有礼、公道、英俊、有型、性感、有学问的人。 我都好同意啊！胜哥威，胜哥妙，胜哥威猛又够照。 所以话我奸嗰啲人，黄师傅啦。曹探长全部都是诋毁我的。 是啊是啊，胜哥，我哋可唔可以播翻首歌啊？ 我早就准备了俾音乐带嚟，由我无人性即时主唱，冇得卖噶，请各位留意欣赏。哈哈哈哈，似半醒加半醉，像幻觉。似现实里，哈哈哈！ 再饮一杯醉错，现在我要恶 心。边个唱话咁难听嘅？顶佢唔顺啊！行开比比先，听话佢未缩咗噶。 胜过那世文字句，洗条心，洗个心醉。 咦？嗨。哎，小姐，我，哎呀，唔系妈系嘛？有冇搞错啊？ 大佬呢边啊？ 喂，行开啊！我大佬胜哥最憎人阻住佢条路嘅。 你啊叔我啊，最中意阻住人哋条路嘅。咪喐啊！ 差佬，差佬， 省港骑兵。细佬，唔好话叔，似住有枪恰你哋，我劈咗佢。姓仔系嘛？我而家溜你只抽翻场咧。 乜话？溜我打？未散场咪靓仔， 你衰紧噶？ 啊！我自知。 哎，靓仔，原来你的功夫已经到最高境界，而不变应万变。我无人胜识英雄中英雄，后会有期。走。 啊！哇！哎呀，差啲俾你累死啊！ 咁咪跟踪无人性 犯， 俾人斩个狗咯，咪算偷笑咯，仲想查到料？我约嗰个线人系天字第一号嘅金牌边缘人，响呢间餐厅见面。你嗰个咧？ 你个系金牌，我个系咩啊？佢旧年系全年督背脊白金手指奖啊！ 切，好劲咩？我个劲。 咁啊，我劲啦。 我劲啊！ 呢单嘢未掂啊，过两日啦。 好 啦，呢条数入咗噶啦，系咁啦。喂，未到你啊，等阵啦。 哎，何 Sir 冯姐咁啱啊？ 啊？ 喂， 你又揾佢啊？ 行啦，等阵先打嚟啦。唉，真系唔好意思啦，我红就红啲，唉，唔怕。我今日呢就介绍个新晋嘅边缘人俾你哋，唉，佢有型有本，包你哋话啱嘅。唉，佢认真系坚料价平啊。呢位呢就费事烦啦。 吓，你啊？ 唔系你啊？ 咪我咯。哎呀！ 佢系魏秋党嘅坚料噶， 咩料？ 系咩料？ 嗱，有个雕假人纸电话嘅高手叫七叔，佢又啱啱出咗差半年到嘅啫，自己开咗呢间工厂。 咁算系咩料啊？ 咩唔算系啊？有人见过佢同嗰个无人性一齐密针噶。 系边个见过佢啊？ 啊？ 死咗咯！ 嘿。咁即係冇料？ 我咁啊唔係啦，你哋可以喺佢身上刮到啲料㗎嘛，係嘛？ 你企喺度等我哋。 哦， 唔好行開啊！ 七叔喺度吗？ 七叔啊，喺嗰边啊。你要小心雕啊，慢工出细活，雕完这星就雕那星。 哦。 喂，点解讲翻国语又转讲广东话呢？ 我来，现在我去盘他。哎，请问你是不是七叔啊？ 我就是。你们两位是 CID， 我找你们针。 我已经不再雕假电板了，我是正当商人，不要问我要消息。 哎，你完全对啊，我就是找你揾料。 揾料？呢度除咗木料，乜料都冇。 七叔，大家合作啲，有人见到你同无人性行得好埋噃，点解啊？ 系啊，我中意佢靓仔。我同佢同性戀，得唔得？ 唔得，我为你同佢整假电板印假银纸。 我雕电板，我用咩嚟雕啊？我只手喺间度早就俾人斩咗啦。 唔好意思啊，七叔，我哋唔知道你只手，对唔住。 哼！ 死仔啊，出去！ 三於咁早就收工嘛？ 收乜鬼嘢工啊？收埋人命啊！ 定啲嚟，八個啫嘛。我通常六粒子彈唔會嘥嘅。哎呀！哎 点解会找到七叔嘅？系咪有人督背脊？ 唔知道。 我知啊。 喂， 点啊？ 不过我唔讲啊。 系啊，抵死！ 我警告你啊，下次唔好打咁大力啊！ 抵人玩啊！又唔知道自己肉锤砧板上喎，有多久啫？ 你好过瘾啊！ 系啊。 佢可以对你为所欲为咯，嗬？ 唔好啊，讲笑啫。 如果你唔讲咧，我就叫班兄弟剥晒你啲衫，喺张凳度轮奸你。 死仔！ 你笑咩啊？ 冇啊！我笑你班兄弟咁抵得谂，连咁曳嘢都肯一齐上。史大凤，你恨到啦？呢次食餐饱啦！ 个个都唔想啊！咁我都唔想，你幸保正嘈。 史太凤啊，你唔使灰心噶。如果下次撞到啲差盲嘅，你仲有机会噶。 你死仆街，冚家铲烂铲！我唔讲噶，就算你叫班兄弟攞把电锯嚟锯我拍档，喺我面前中意锯佢啲手啊、脚啊、头啊，我都唔讲噶，我死都唔肯讲噶。 你死八婆。咩啊？我又生得大嘅，我唔惊。 啊，唔系你真系嘛？ 如果你真系唔讲嘅话，我就锯你手嚟。 我乜都讲，我乜都讲，我乜都讲啊！ 你个死仔，讲清阉咗你。 大佬，电话。 喂，哦，大佬，我哋控制晒啦。哦，大佬话唔使严刑逼供喎。 大佬，大佬，真系英明神武啊！ 系啊， 直情推冧你哋啊！ 冇冇人性啊！喂喂，放开我哋啊！你做乜站住两个啊？你怼冧晒路，你走唔甩噶咋？喂喂，冇揾你咁嘅搞喂！ 你先等佢哋耐啦， 死啦！ 一，哇！ 要游翻上嚟啊！ 你又想啦，仲有排你捱啊！哇，乜又会咁都有嘅？ 哇，唔系咁高系嘛？ 知你唔使算你救运啦！ 你哋两个咁样去查无人性，蛇都死啦！以前会打曹景蛇噶。最近我收到情报，话冇人性，周围收买啲坏人去做佢嘅马仔，我想你两个去做卧底啊！ 我做边缘人？ 黐线嘅，做边缘人好福利啊，得佢一个人知嘅咋，全香港冇第二个知噶啦，有镬边个帮你咩啊？ 陈宝珠做卧底，次次都冇事嘅。 陈宝珠睇到几套粤语残片，学埋唱佢嗰只女杀手主题曲间戆居 咩啊？你两个又是狗咬狗骨。李日俊是最新发明的讲真话丸，对你们裸尿好有帮助的。 真话丸？ 没错，吃了它就会个心想那句讲那句，不会隐藏的。你试一下吧。 我？ 是。 切，我日日都讲真话啦，我吃有什么用啊？ 可乱镜，镜不镜啊？ 冇嘢啊！Billy， 我过咗呢个环头，你好照顾我。不过有样嘢我冇话你听，你有花名，你知唔知个花名叫咩？佢个花名叫做死蛛喎，啊！成条揸飞度唱开晒，佢话你冇嘢中意，最中意叫鸡，叫完鸡又唔俾钱， 我都唔知道你俾咗幾多喎。不過佢哋又讚你，佢哋話你勝在冇阻佢哋時間，夠快喎、 啊，夠快。你隻丸係仲未研究成功，有時食咗會亂講説話。 咩啊？我亂講，我句句都講真嘅。上個月我同你落級，我埋小紙單啫嘛。你又識咗華仔，等咗我落 waiting list， 你話我唔知係死招。 喂，講少句啦。 關你咩事啊？ 做咩啫？ 你成日窒我，你知啊，我唔衰得噶嘛。其實我都幾中意你，你冇乜肉，尿尿瘦，不過冇啖好食嗰陣時頂住下都好。你係最啱我哋做老婆啦。胜在唔使戴绿帽嘛，哇！佢做咩？发酵咁嘅？我企喺度做咩？ 乜嘢都冇讲过，你哋两个听日准备去做卧底。 是你啊，长哥， 你两个做咩啊？ 我哋两 寻晚去咗边度啊？ 系啊，我寻晚成晚两个同佢黐埋一齐，中间仲有成五六寸距离。 你做咩咁样望住人哋？ 我个妹今晚彭我头结婚啊，我想同你去饮，见下我爸爸妈妈。 几好啊，嗬？史小姐，你真系斯文啊！ 伯母，你太过奖了，请不要叫我史小姐，叫我阿凤好了。 史小姐，你平时有咩嗜好啊？ 我的嗜好是文学，文学是我的第二生命。有空的时候，我会听听古典音乐，弹弹钢琴，下下棋子和打打羽毛球。 呢位小姐真系有文艺气息啊！ 阿爸。同大媽細媽去影張相啊！ 係啊，買影張相嚇，坐下先啊！ 隨便坐下啦。 喂，叫你做善人，肩負善使人，唉，咁啦，不如做老千把啦。 我諗啊，我都係唔做得壞人嘅。我成日屋企照个镜咧，都觉得自己个样中得滞嘅。 你呃招啦，嗱呢啲结婚场面最容易出老千，嗱你入去叫麻雀就打，用我教你啲仙术咪得咯。 请请请埋住先啦。 你好，恭喜 恭喜，多谢 多谢。 陈斌，啊恭喜晒恭喜晒， 陈斌啦。 啊！恭喜曬，恭喜曬， 多謝多謝， 恭喜恭喜！ 呢位 係你女家嘅嗬？ 啊，係啊係啊！ 我新郎哥嗰邊嘅，打牌圈咧， 得三個人喺度，邊夠腳啊？ 哦，爭一個啫嘛，唔緊要，我幫你揾只嚟嚇。 好啊！啊， 史小姐，過去打下麻雀啊！ 哦，伯父，我對賭博死了不通的，我是從來冇打過麻雀啊！ 哦，唔緊要，我教你啊！ 係咯， 過去玩下蹬下腳啫嘛。 阿爸叫你去咯，你咪去咯。 好吧，但我就勉为其难。 啊，嚟嚟嚟， 伯母，我正是不会打的。 玩下啫嘛， 系咯，唔紧要嘅，慢慢嚟啊。 好吧， 唔使急噶。 是我打先吗？ 系啊。 开哪一栋啊？ 开八啦， 开这栋啊？对吗？ 系啊，系啊，系啦。 哇！又会令得咁紧要， 伯父啊，我应该打哪一只啊？我一点都不晓得哦。 打呢只， 打这一只啊？ 系打呢只， 打咩啊？ 白板啊！ 吓，白板啊，爆啦！大三元啊！ 原来你个死仆街！哎哎 哎、好啦好啦好啦， 仆街啊！ 点爱查七叔，几乎累到我俾人轮大米，仆街仲想呃我？ 好啦，我冇心。 仲话冇心？你估阿姐第一次做 CID 啊？你个死残啊！你啲咁嘅善人，我见得太多啦。 你欺骗我，你玩弄我感情，你将我的心撕成一片一片碎。原来你是差婆，你呃我。 是啊，我是差婆，那又点啊？妥就妥，唔妥就算。你啲咁嘅发昏男人，只为好倾向，喺街市揽埋啊，都断咗情啦。吓， 阿宝。 仲猛吓！ 唔系，佢唔系阿宝。 大佬啊，上次我俾嗰啲奸料嚟噶，而家连个七叔都失踪埋咯。 奸我又会俾人绑？人哋生走，你走咗去边啊？ 玩到恶咗咯！ 吓，你个烂摊啊！唔俾啲路害你睇，你唔会讲噶喎。喂， 等我嚟。喺。一整个场面肯定血腥暴力残忍儿童不宜的，入嚟。 喂好了嘛， 衰咗添啊，人嚟帮多啊， 成日都叻唔切，等我嚟啦。 饱未？ 同你上多两件呢。 唔打啦，武器。 吓，点解要点我哋？ 我边有点你哋啫？而家个七叔啊，仲帮紧个无人性啊嘛。 有冇搞错啊？佢都变咗毒臂刀王啦，点挑啊？ 佢哋而家就研究紧一种唔使用电板嘅印假银纸方法。 系点噶？ 我点知点挑啊？知道我就挑埋一份啦，仲使买六合彩咩？ 佢都知几多嘢啊？ 我仲知道啊，无人性而家派咗个第一号马仔包衬出嚟负责收靓添啊。 包衬？ 花名嚟噶，即系碰漆佢都冇得掩解，好劲抽添啊！ 佢都几奶窿路噶喎，不如搲佢出去中卧底啦！ 唉，唔使系，我仲要中六合彩啊！ 钉入赤柱买六合彩好唔好啦？ 我犯咩罪？ 袭警，非礼女警，警署内老系淫尸性动作，四龙救未？ 我而家苦打成招咯。 警民合作永远都有好处嘅，你知唔知啊？搲到呢单嘢啊，有40蚊花红嘅。 咩话？40万花红？早啲讲啊，等我嘥气嘥力。话你两个知啊，好俾啲心机跟我做卧底添啊。如果我攞唔到呢40万咧，为你两个市民，听晚我会准时去我屋企商量点样卧底。走。 请问呢度系咪何伦敬嘅屋企啊？ 嗰边。 飘飘飘。 阿玲啊，你今日个妆化得特别靓嘅。 系啊。这个妆特登找人化的。 啊，你见我都化定妆啊？ 不是，为了拍照而已。 拍照？拍什么照啊？ 结婚照咯。 我都未有心理准备。 我刚刚跟肥仔强拍了照你。 肥仔强这么够义气代我拍先啊。肥仔强？ 是啊，我礼拜六就同佢结婚噶啦，你早啲嚟饮啦。 我不嬲都话肥仔强抵得谂噶啦。好啊，你听唔到我房有声我？ 冇啊。 冇，我房点会有人啫？你坐下先啊。 有乜理由我咁有型都唔嫁嫁俾肥仔强啊？ 做乜你唔俾我出去啫？ 唉，你咗个好烦嘅女人啊嘛。系得啦，我搞掂啦。如果你要走嘅，爬窗口走啦。我房冇人噶，不过唔好入去啊，唔该。我厕所冇人噶。诶，原来你就系谢丽。 哇，你好衰啦，不陪人家。 啊，可以可以了嘛，我赶他走，我也搞你赶他走。 哥哥，你真快嘛。 哎，可以啦，你等多一会，我出去就回来哈。冇人噶，你等多阵啊。 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你估我唔知你收埋两个女人啊？ 冇，我边有两 只？冇， 真系冇咧。 行开啊！ 喂，我柜边有人啫？ 你估我唔知啊？佢匿埋喺地道啫嘛。你好嘢，识到啲咁喺廿二楼爬落去嘅女人。 唔系啊，我都话我由细到大得你一个女人啦。你睇你结婚，我都唔知几伤心。 鬼信你啊！ 我一定会祝福你噶。有人执我旧鞋。 咩话？咩鞋？ 冇，我话我会祝福你共鞋连理啫嘛。 我走啦， 拜拜。得闲打电话嚟啦，肥仔强几好嘅。哎，翻转头。 喂，你女朋友啊，同性恋你都啱嘅。 行啦，咦？ 做咩啫？收税单啊？咁咪衰样嘅？ 佢啊！我追咗佢成十年，点知佢今日话俾我听，佢要嫁俾肥仔强，有乜理由会咁噶？ 男人老狗失恋啫嘛，失恋要喊嘅咩？我个好色就阿长咯，又唔敢认系差人，俾人失恋。 喊咩？你失恋都好过冇恋啦，咁大个人都未恋过，未恋过咁多人死咗嘅咩？未恋过。 喂，你知唔知啊？我哋三个啊，同病相怜，都为咁苦，拍档做卧底最啱噶啦。 拍你个死人头啊！我都有个人冇人嘅，做卧底咪死咗边个拜我山？ 五伯。我哋准时拜你， 我拜你哋啊，叉住啊！ 我哋朋友啊嘛，拜你身。 唔好，我哋发悲愤为力量，做咩喊啫？ 咁点啫？ 我哋饮酒， 饮酒啊！ 我死死 啦！去咯， 咪饮咯。 好啦，偷鸡吓，一定要斟满啊！ 饮晒点先？ 饮唔晒倒落去都要倒。 嚟啊！ 好，预 备啊！ 一、二、三。喂。 俗为乱跳，好过瘾，真够劲，走入脑，面发烧，提着却怕丑的心，面对目标，为乱乱细胆的口可以叫。我要你锡我锡我。就要我心肝心肝紧张，有缘问刁，想对你讲说话，口又真，汗猛飙，求求怕丑的心，莫再弱小，恨恨灌他饮酒，将我照。 大叫，我点解身边人人大笑，冲过去啜两啖，揽错了木蛋挑，为何我的身边没有目标，难道是我真的饮醉了，明日我已经发烧，甜梦里已经猛叫，如为你发抖我亦肯跳，其实我爱得你心，魂魄也早醉了，其实我爱得你好 有搞错啊，咁样识新法，以为第一次好 romantic 噶，点知咁鬼死污秽，仲唔知系边个衰仔添噶？系边个啊？ 佢咯， 你两个邋遢都是衰噶啦，最衰我自己识咗你哋两个，咁而家我点算？你哋好认啦吓？是边个啊？ 昨晚大家醉成咁，点知系边个？ 哦，我知我冇啊，咁你唔知啊，梗系你啦。 哇，你梗系细菌生猪肉个顶啊，咁都赖得我嘅？你啊，啱啱失恋啊，仲咪想搵人嚟发泄咩？ 喂，你 咩啊？ 你两个仲抵赖？ 咁冇点认啫。 好，而家唯一个方法就当你两个都有份。 咁你咪好抵？ 咩啊？如果我唔系有任务在身，我阉咗你两个添啊！你啊！以后啲粮油我帮你出，银行嘅存折俾埋我做保管啊，最多每日俾廿零蚊你做使用啦。 哇，咁你咪贵过晒全港 啊！好啊，好啊，好啊，你鼓励佢好啊，佢好鬼花 fit 噶佢。 喂，好笑啊嗬，好笑啊嗬！以后你啲线人费由我帮你出，阵间我带你去借50,000蚊贵你，用你个名，最多我做埋你担保人啦。 以为你系波基小斯啊？ 咩啊？ 哇，咁咪即系李真？你立晒我啲水做咩啫？ 有杀错冇放过。查到水落石出之后，无辜嗰个获得发还。 咁我哋算唔算系老襟啊？ 哇！呢间有冇搞错啊？咁热嘅？ 喂喂喂，老友，乜咁热噶？ 冷气机坏咗，对唔住。 对唔住。 好热啊！ 都好。苏话啲 Colly 出嚟扮坏人，有纹身劲好多嘅。 喂，啲料话咧，包青蛇喺呢度出入嘅喎。 佢究竟系点样噶？ 我点知佢点样啊？我净系知道佢好打得嘅啫。 周围刮下。喂，唔识啊？问阿叔。 喂。 咩啊？ 埲墙多咗条鱼啊！ 哇，即系多几嚿鱼啊，关我咩事啫？ 系。不嬲條魚啊跟咗你蒲嘅，不過而家過咗底落埲牆度啊！ 嚇，唔係五魚啊嘛？ 叫咗你唔好用顏色筆噶啦。 咁而家點啊？ 點啊？你兩個跟入藍池補翻色咯。 咩話？我哋跟你入藍池？ 點啊？一係你哋跟我入女池啦，行啦。 行啦。望咩靚仔？學阿叔紋身啊！ 望咩靚仔？ 劲咧，所以话出嚟行嗰啲靓嘅踢 two， 大声喝一喝，吓到佢跳楼。 大佬，佢会唔会化咗妆啊？ 唔使理佢，咁你见有纹身就叻啦。 大佬，佢有纹身喎。 何止有啊，直头劲啊！ 系好劲喎，兄弟，喐佢。 唔住啦！ 最衰系你啦，又话出嚟行要纹身。 我点知啫？ 喂，咁而家点啊？ 过嚟有跳，我哋咪有跳咯。 呢度三楼嚟噶，跳嗰个白痴噶。唔跳嗰个白痴噶。 喂，打埋我啊！哇，真系三楼嚟噶。哎呀！ 哎呀！死得！ 点会咁冇人性，咁冷跳落嚟啊？喂！你哋走嗰边，我走呢边。 我走嗰边啦， 走啦。 喂， 走啦！又嚟 嗰边啦！ 喂，走！ 喂，你去边啊？你吓，系咪衰咧？你而家同文西哥上晒身啊？ 喂，乜你咁麻烦噶？ 快啲啦！ 多谢佢啊！哎呀， 哇，去边啊？ 你 是不是 衰 咧？都叫你 睇住佢 啦， 咪乱嚟啊！我识功夫噶，咪乱嚟啊！有料噶，啊，喐啊！喂，走走，走哇，大佬，呢次差啲俾你累死啊！ 好痛啊！ 好彩你有良心翻转头，如果唔系我哋实抄你噶。 对唔住，呢镬我抛亲累你哋嘅。 哦。唔紧要，大家江湖兄弟，为朋友两翼压刀， 出生入死 都冇所谓。 既然你哋三条友啲咁够义气，我就同你哋埋堆啦。 死鬼佬啊！又话嚟呢度同我哋集合，跟踪系无人性嘅秘密斗口，连人影都唔见。 我喺度啊！ 扮嘢添啊！ 包诊嚟咗未啊？ 未啊！未啊！ 未啊！ 我林静，嗱，你吞咗佢 咩嚟噶？ 嘴中丸啊！你吃咗佢，我架车嘅追踪器就会带我去揾到你哋噶啦。OK， 又系我吞啊！ 快啲食啦！ 喂，你咧？嗨 嗨， 隔住玻璃。 呢度懒人待屎尿， 嘅。加个添。 细女仔，有冇同女人做过爱啊？未试过啊。 你哋三个唔使眼金金啦，呢个就系我哋大小姐无人爱，佢净系中意处男噶咋？ 吓，咁咪啱啦。 唔好玩啦。 喂，你估处男第二次佢有冇兴趣啊？嗱 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 喂，做奸嘅咁好享受，点解咁多人争住做钟嘅？ 哎，大佬， 哦，我认得你。 哎，上次我哋啊， 喂，上次啲嘢唔好提，我识做嘅。 嗯，上次啲嘢唔提，我心点会舒服啊？哇，大佬你喐一喐咋，我哋成个瞓低啦。究竟我哋系咩名堂啊？ 你对我忠心，但我自然会教你。 大佬啊，乜你识佢嘅咩？ 见过一次啦。 哦， 我呢排正需人用，你哋嚟帮我手就啱晒啦。炮陈， 大佬， 带佢哋去休息啦。 系。 诶，咪住，我哋嘅人工好似仲未倾喎。 嗯。 咁你哋想要几多啊？ 你揾得我哋嚟帮手，一定好恶啃噶啦。 嗯。 每个月每个人五蚊嘢咧，仲有啊，你嘅利润我哋分十分之一。 咩话？你就想啦？ 你哋凭咩要咁多钱啊？ 凭新手， 凭头脑， 凭两个有新手有头脑嘅人都听我点。 好，咁我就试下你哋啲新手同头脑系点嘅。我看看你们的身手和头脑怎样离开这里。 上，李勇，玉山有事。 凭我们的头脑和身手就捉住你，不过如果你照足给人工，我们会扮不够你打。 你哋都冇食死，我出三成力咋？ 哇，三成功力咋？ 大公咁犀利， 好嘢 啊！ 不过咁，我而家正在等紧人用，我一向爱财嘅，转啦，人工照俾，上楼休息啦。 多谢大佬， 多谢大佬。多謝大佬。 哇，嗱，咁啊过一骨啦。 四周围睇下有冇偷听器啊！佢哋咪听唔到我哋讲咩咯？ 你讲咩话？ 佢哋咪去死啦！ 山里山里有个米，难计难计。山里山里有个米， 喂，入边好多正豆嘢啊！呢件靓唔靓？ 嘘。诶，咩啊？ 仲有啊？ 啊，自己噶？没错。 咁鬼死多偷听器，即系对我哋仲唔系好信任。以后我哋讲说话用手语咯。 喂，咁样系咪即系正到痹啊？ 啊，靓姐， 入嚟啊！ 哇，做乜拣喺咁热嘅地方啊？ 就系贪佢热，偷听起咁精密嘅仪器喺啲咁热嘅地方，好易坏噶嘛。我哋讲嘢咪放心咯。 喂。点同鬼佬联络？ 打三条狗咪得咯。 啊，系喎， 啊，我谂唔得个。 嗱，咁咪得咯，所以话。 咦？点解你着埋三角桑拿噶？ 哦，咁样焗汗法有益噶， 系咩？ 呢本好啊，我同你换啦。 好啊。 出 去。焗多阵啦，焗多啲阵啦。 出唔出啊？ 拜拜。 行啦。 大佬啊，嚟咗，佢哋嚟啦。 听日东南亚各地同本地多个字头嘅人嚟参观我嘅新发明，你哋一定要紧密监视啊！ 大佬听日快到啦！大佬听日快到啦！大佬听日快到啦！ 好焗啊，使乜焗到咁实啫？ 密针啊，吓唔冚埋嚟点啊？密针咧都冇脑嘅。 我哋寻日到而家都冇法子出去报信，点好呢？ 边个啊？ 我啊。 哇！ 嗨，我揾你个朋友。做咩你仲唔落去啫？ 吓，我哋就落噶啦。 咁你快啲咯，唔好咁迟啊！ 哦， 我等你噶吓，快啲啦！ 啊，又真系偷佢嘅 咩啫？偷我唔得啊？唔通偷你哋啊？我警告你哋啊！就算佢系偷你哋啊，都唔准喐佢啊！知唔知？知唔知啊？ 咁我而家点啊？ 咩点啫？落去先咯，一有机会就搜查无人性啲犯罪证据，醒定啲啊！嗱，而家检查我哋啲装备先啦。 哦，真话远。